外国青年团体和各界人士向今日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送来了花篮。送来花篮的有马来西亚华人工会青年组织、叙利亚革命青年联盟、全印度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越南胡志明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青年协会、中国辽宁昌平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丹东龙吉利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马来西亚、蒙古、中国、印尼、日本、俄罗斯、英国、西班牙、坦桑尼亚、美国、秘鲁等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社会界、经济界人士和青年组织。